声响彻了极印的一只外。这惊动了四周的居民，他们也跑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而且将这个桥名用三个鎏金大字儿刻在桥的中央。远远望去，就如同闪着亮光的小萤火虫。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桥修好以后，那个船家也再也没有在这划过船。有人说呀，他到别的地方做生意去了，用的是李莲英给他的那1000两银子作为本钱，而且还挣了不少钱。赶庙会，这是当地最热闹的事情，而且也是李莲英所热衷的事情之一。他决定和他的兄弟直男直女儿们去赶当地的庙会。要去赶庙会，那必须得经过3天300里的长途跋涉，这对于李府上下的人来说算不得什么，无非就是早一点启程而已。而且对于除了李莲英及其几个四子以外，其余的人以前都去赶过庙会。这一次是因为李莲英也要前去赶庙会，规模自然一点了。李莲英决定启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行浩浩荡荡的人就离开了李家村。这一行人总共是30辆大车，两边还有10多个骑着高头大马的。在队伍的前边，高高悬着一面旗子，旗面上写着“大城里”3个字样。前面几辆大车里面坐的是李莲英的直男们，而中间坐的是李莲英，他和他的四子李成武坐在一起。两边是8个侍卫骑着8匹高头大马。在李莲英的车前面那一辆上坐着他的大哥李国泰，后面几辆坐着他的3弟宝泰、4弟生泰、5弟世泰，再后面就是他的侄女们以及自己的贴身丫鬟。一行人马必须经过大城县，大城县县令早有耳闻，他亲自来到路旁欢迎李莲英，并且希望李莲英能留下来吃午饭，但是李莲英拒绝了，他现在只想往前走。县令没办法，只好给了李莲英5000两银子作为赶庙会之用，同时派了40名兵丁陪同李莲英前往。路上的人很多，他们大多都是想去赶庙会的，他们没有车，只有步行，背上背着在路上吃的干粮和水，手里牵着小孩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李莲英从车窗看出去，看到这些人们，心里不禁勾起了自己小时候的回忆。自己小时候啊，有一回随着妈妈也去赶庙会，那次她看到10多辆大车全是骡子拉的，他便问他妈妈那是什么东西，是哪些人做的，为什么不让他做。他妈妈当时对他说呀，那是富人做的，我们是穷人不能做。李莲英想起这件事，又想起自己现在带着几10辆大车，在几10个护卫的前呼后拥下去赶庙会，心里不禁想到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。这时候他仿佛听到有人在议论他，哎，看他们多气派啊，几10辆大车呀、啊、哎呦，700号人呐、啊、听说那个李大官人也前去赶庙会呀、啊、哦，我说怎么这么多车和骑高头大马的人啊，原来是二爷也前往了。 话说一行人马在大城里旗帜的引导下，且走且停，经过三天跋涉，终于到达了。当李莲英他们到的时候啊，一切的住宿均已安排完毕。由于人多，不包括那班兵丁，李家包下了将近一半的旅店，这使得很多别的人找不到住处了，只好随便在庙旁能够避风雨的地方住下来。这些人看着眼前的人，一个个穿着华丽，女的打扮得妖艳多姿，男的全是一脸的横肉，一看便知是纨绔子弟，不学无术之人。他们看见眼前这些人从车中搬出了箱子，那是装服装的，李莲英也不必让，任由他们叩拜祝福。这一天晚上啊，李莲英因为寺院主持的邀请，就住在寺院的右厅。睡到半夜，李莲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有一个人给他说，庚子年你要小心，否则你会失事的，不过失事也不会太久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李莲英拍了拍脑袋，想起昨天晚上的梦，心里不免一惊。此刻他比较深信不疑，他只好告诫自己，在庚子年一定要小心些。话说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，李莲英觉得这么长时间没见到老佛爷倒是挺想的，何况他也觉得在家待烦了，整天不是忙着接待别人来访，就是整天在家赌博，因此他决定提前回到京城。李莲英将要回京城的消息传出去以后，当地豪绅和附近几个县令均前来为李莲英送行，有的也来给李莲英提个醒，希望他不要忘了答应自己的事儿。李莲英在众人的送行下，带着大哥、三弟、五弟以及几个侄儿、四子和侍卫，李莲英看见人群中间站着一个人，那人背对着他，看样子不像地道的农民，因为他的服装比周围其他的人都要好一些。那人正滔滔不绝、手舞足蹈的给围着他的人讲义和团的事情，周围的人呢也很投入地听他讲，显然是被他的话给吸引住了。自从林则徐林大人在广州宵禁鸦片以来，引起了洋人不满，他们用枪和炮打开了我们大清的国门，然后洋人迫使我们与他们订立了条约以来，他们便在我大清国得寸进尺，得了这样要那样，弄得我大清国国不安民不定。我还听说前段时间老佛爷想废皇上，就是遭到洋人的干涉，最后没有废成，使得老佛爷很生气啊。说到这儿，中间那人扭过头，正对着站在栅栏外边的李莲英。借着月光，李莲英看清了那人的面目，脸上很是健康，鼻子挺得不高，但是从侧面上看也不低，双眼在月光下闪烁发亮，看起来很精神，身子胖胖的，一看就知道平时吃得不错。这时候他又说了，可是这回却不同了，洋人不敢再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，欺负咱中国人，咱大清国该扬眉吐气了，老佛爷该高兴了，大家伙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那人说着，看着围在他身边的众人，众人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我遇到了天兵天将。这一说呀，不仅场内的其他人吃惊， 就连站在外面的李莲英也是吃惊不小。这时候场中一个年轻人问道， 大叔，你不是在糊弄俺吧？ 我怎么能糊弄你呢？我前几天啊，到山东去做买卖，那里闹起了义和团，红灯照。我听说那义和团能耐非同小可，能够刀枪不入。我还曾听说他们里面有一个大师兄，也就是他们中的首领，让官兵们打了十多枪，硬是一点事没有。当场啊，将两个官兵给吓晕了过去。你们说这神不神啊？ 大叔，真有那么厉害，我们也跟着学吧。哎，那个红灯照又是怎么回事啊？ 哎，你别急嘛，我自然会给你讲。那红灯照都是一些妇道人家，他们可厉害了。他们穿着红袄、红裤、红鞋、红褂子，一手拿着红的拂尘，一手拿着红手帕，有的人啊是另外一种打扮。他们一手拿红扇，一手拿红手帕，这些人可妖艳了。他们中大的有三四十岁，小的才十五六岁，而且我听人说呀，他们手中的扇子 我见过的更新长。 遥望你倩影经过，看灯色与夜色辉映，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，令我眼光不禁追随。仍是你步履多优美，发披肩在风中飘起，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，又似带出一点傲气。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，仍是你说话轻轻笑，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，愿结识双双多爱河，陪伴你步履轻快，晚灯光彩分割优美，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艳美。唯愿我与你朝晚相对，陪着你说话轻轻笑，陪着你进出于晚灯里，愿你会跟我相度爱河，陪伴你步履轻快，晚灯光彩分割优美，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艳美。